欢迎嚟到我他周报，我系杰特， 我系梅日。 今日五月八号星期一，2023年 God damn it 嘅就系一个星期一。 呢度系我他周报，每个礼拜讲世界各地嘅 ACG 新闻。我哋嘅跌缩群组网址就喺资讯栏， 请多多嚟帮衬。就真系 God damn it 啦！上个礼拜日本就成个日本都放晒假，我哋冇假放。 我呢边放紧假，仲系今日都系咪放假？ 咁点同咧？新查理斯三世登基啊嘛，登基系今日放就放噶啦。日皇上 开咗三日 party 嘅今日仲系继续开啊！ 咁嗱，又唔系呢啲开心嘢，即系咩？日皇登基都要开 party 嘅啦。嗱咧就系我竟然有命睇到新皇登基啊嘛！ 啊，即系 我因为我喺我哋呢一代人嚟讲，都坚信就咩啊？伊丽莎白陛下会长命过我哋。 咁你埋单计数，佢一定都系长过你嘅，即系长过你同我嘅，真系。 唔系，系我觉得系我死佢未死嗰种嚟啊嘛，成日都有咁，大家有个好奇怪嘅不可思议嘅传说就系、是，佢一定长命过查尔斯。 总有系有一惨人系冇见过英皇登基嘅，呢一世人都冇见过。 唔出奇啊！ 即系你只要系22年之前过身嘅话，你好有机会系冇见过英皇登基。 我好似我阿妈咁，咪见唔到咯。佢几年走咗。 我觉得系啦，咁啊，所以呢边就系、是，所以日本啊、英国嗰边都系开紧 party 嘅状态。所以日本除咗系啲黄金周好捻多人呢啲老生常谈之外咧，就其实相对啲消息比较少嘅，主要都系鬼佬多啲。 放晒假，差唔多放，真系完全放晒假。我所知道嘅声优啊，一系咧就有啲直情翻，有啲直情翻晒乡，翻晒乡下过年咁样，全部翻晒去。个都系， 因为今年都系呢个，之前都讲过啦，系佢真正 acknowledge 成个冇费之后嘅第一个乜乜特特嘅一百万啦，今次第一个黄金周啊嘛。 日本到处都系人，日本人。 嗯、 好啦，咁讲下啲唔系好多嘅日本新闻啦。其实依家嘢阻得最唔重要嘅， 我都好捻想事咯，老实。 但问题就系、是我重点就系、是。点解会有人咁大惊小怪？就系喺偶像大师漫画里面， 即系 U149 嘅漫画啦。 系啦，149入面就佢话涉谷，咁咧涉谷嘅其中一幕咧就系从足下通商店街，咁咧就见到有只猫头鹰。咁嗰只猫头鹰其实就系咩啊 ？Love Life Superstar 里面嘅吉祥物，猫猫嚟嘅。咁因为嗰段时间就啱好就系做紧Love Life Superstar 嗰个联合活动。所以就有只猫头鹰喺度嘅，咁有啲人咧就好惊奇，就话咩世纪大和解。我第一个我睇到都系笑，即系如果你咁叫做世纪大和解，2015年Any Summer 第一日 ，Muse 同埋偶像大师同场唱咗30分钟歌，算系咩咧？柏林围城倒下。 即系嗰阵，即系嗱，我好记得嗰阵时，我哋系有提过。好啦，我哋嗰阵时就真系用世纪大和解嚟做标题啦。我哋收阵时新闻有报过，我非常记得嘅。嗰啲就真系大和解啦。即系而家调翻转讲就系、是，其实佢两道嘢其实我记得嗰阵时新闻已经解释过噶啦。呢两道嘢其实从来都唔系敌对嘅，系竞争关系。当然啦，就系争台一 笔。甚至我觉得竞争关系都唔系啊，因为就我所知，我随便入咧系超过系好多偶大嘅声优咧。系甩辉娜嚟嘅，我好呢样嘢，因为其实好几个都自己公开坦白，或者佢私下好朋友，佢两种人其实因为我已经讲过啦，其实偶大比较同冲突就系咩？传统女团，即正式嘅三次元女团啊，即系乜版啊 AKB 嗰啲。 我哋之前都我嗰阵时已经解释过啦，就系即系喺甩辉仲未出现的时候，即系仲系得 I 妈嗰阵时。已经是讲紧Idol Master 的对手，从来都不是任何区域女性偶像团体，即系而是对 AKB， 尤其是 AKB 的敌对性非常之强嘅，甚至系强到系曾经我之前上个定前个礼拜提过嘅，即系但系呢个真系老918事件嗰个年代嘅事嚟噶啦，就系、是、当年其中一样严重嘅地方，就系佢用咗呢个 AKB 嘅模式，即是话投票去竞争对手呢样嘢呢个模式嗰阵时系严上过嘅，就因为。喂，大佬，嗰、那个系我哋嘅死敌嚟嘅，你用竟然攞人哋死敌个模式去做嘢，嗰阵时就讲嘅，佢哋敌对嘅就系、是，当然因为嗰阵时净系得 AKB 啦，后屘就出现咗咁多奇奇怪怪 K 卡嘢啦，咁就另计啦。但系最少 I Mark 嘅敌人一定系 AKB， 因为其实Lina 我唔计红少啦，因为红少其实本比较接近偶大嗰个 style 嘅组成系，佢系偶大嗰只嚟嘅，而本家 Lina 其实佢一直以来佢走紧上嚟 Johnny's 嗰只就系咩啊？一开始决定一个团。然后那个团咧就系咩有加冇加，人数唔换，一路去到佢退休为止噶啦，就呢个团系固定嘅。咁你本身呢个水叫呢种水叫固定团形式，就同AKB 啊乜道嗰种不断有乜几期新加去啊，真系不断换系两种概念噶嘛本身。之后呢个以前都提过，就唔再讲啦。 总之就是呢两档嘢从来都唔系敌人， 唔系竞争关 系。你最多都话佢哋系同行嘅啫。 甚至我自己个人啊，即系偶大啲 fans 冇偶有啲人随便屌啦，就系、是、其实偶大好唔少星一期系几时冇甩 fly 嘅，因为话晒就系、是、喺三次元喺二点五次元嘅女团里面，甩 fly 暂时咁唯一支上得到红白嘅女团，仲上咗两次，虽然唔同团啦。有但系未做到嘅，有但系仲系未。 咁而翻翻去呢件事本身啦，佢嘅面首先就系佢点解会出现，系因为足合通真系长成个样子嘅。 系啦，我去唔到啫嘛，我想。 即系而佢喺如实真，所以因为佢哋两个唔系敌对关系，最少唔系敌对啦。咁嘅话就跟你调翻转，你画足合通，但系唔画嗰嚿嘢猫嚟影咧，先系点讲啊？无私献件事啊！即系所以你话又唔系真系好出奇，亦都唔算系话咩合作啊成咁，纯粹只系嗰阵时嗰个足下通系长成个样子，我咪咁样画出嚟咯。因为佢讲到明呢个系足下通嘅步行街嚟噶嘛，咁所以佢画出嚟根本真系好卵好卵小事。即系你最即系你可以话哦咁同一度嘅地方，你画麦当劳嗰阵时个图案鱼大啊都系调转咗嘅，但系好正常啦，大家好多时都系咁啊。咁人哋有商标噶嘛。咁呢个嘢既然系画得足下通嘅，一定系有足下通嗰边嘅有倾过偈嘅。如果唔系唔会画到一模一样，兼职出埋名嘅。呢、这个通常都系咁样噶啦。咁所以唔代表真系唔代表乜嘢，唔代表佢有咩特别和好，特别咩，其实只系如实反映翻嗰件事咁解啫嘛。咁当然咧呢两个有嘢都重新咗一次，重新咗好多次，啱啱乜路都讲噶。呢两档嘢真系唔系敌人，你私下之间有交流，有成乜都有，大家同一行嚟啫嘛，大佬，即系可以有乜嘢啫，即系。 好啦，咁讲下另一单，其实我觉得系几搞笑嘅。虽然佢好认真，但我系咪搞笑就系、是、派对加孔明，日剧化尹向井理演猪嘅孔明，唔意外嘅。以日本嘅日剧嚟讲，基本上日剧咧就谂，总之就 重点系日剧。 系啦， 教授先啦，你话首先系重点系日剧。 我唔觉意呢套嘢其实唔意外嘅，因为相对其他动漫嚟讲咧。派对孔明其实是相对易改的，因为他又没什么特技，有什么古灵精怪的花口嘢。 其实调翻转，除了是一个穿越剧之外，其实全部都很现实的。 穿 越剧都现实都拍，都真人都拍到的嘛。 同埋最重要就是我以前都讲过，就是派对孔明其实就是什么，就是如果他不是孔明的就是什么，因为传说天才 producer 喺郊遇到梦中追梦少女而捧佢上去嘛，但是加入了孔明呢他之后就突然间变咗另一套嘢。就咁简单， 各位要搞清楚呢一样嘢啊！呢套嘢最奇幻的地方，并不是孔明穿越过嚟现代，而是噼里啪竟然是咁正向、健康正向嘅。我好认真话你听嘅，嗰扎人咧其实真系几鬼圈真乱嘅。即系我举嗰个例子就系、是、咧，其实咧呢类人咧系盛产嗰啲之前寿司郎嗰单嘢啊，嗰扎僆仔啊，系同一个圈子嚟嘅，同你啲所谓嘅噼里啪系同一班人嚟嘅。所以你就知道其实个鬼圈是真的几乱下，所以呢套嘢最奇幻的地方并不在于穿越，而是在于呢扎人竟然咁健康正向。咁、但系呢啲全部都是现实发生的事嚟啊，所以佢拍真人其实非常常之正常嘅事。 冇所谓啦，呢啲嘢即系反日剧，日本日剧系好够胆挑战嘅，反正就系输咗都唔输咗唔会蚀嘅。嗱呢、這个咧就亦都系我觉得完全唔意外嘅。 呢个就炒粉啦，呢个系炒粉唔意外。 星子特别坚定，就上映3日做，只系收咗5000万日元，5000万元即系 竟然有5000万日元，我觉得系有啲高添啊！ 我要记住呢，喺日本有呢套小说收呢类咁嘅勇士走去试雷啊嘛。阿小修好坦白就佢话就走咗去试雷啊， 劣食专家嗰类啊。 系唔系咁？即系好简单就系。我而家为咗录片嘅话，我有谂住睇小鱼仙噶，即系污染小鱼仙噶，咁猎奇心态啊嘛。但我唔明咯，佢又 呢个六千万制作收得5000万，但系6000万系美元，5000万系日元，即系嗱，不如我先讲，美国好似系未供应嘅，呢个数值系得日本嘅啫，呢个5000万 yen。 咪好简单，因为我直接讲嘅就系、是，就算拍动画，我都唔会再拍星矢啦。即系有啲动画咧，系不断翻拍都可以历久常新嘅。例如足球小将，因为讲嘢你足球啊嘛，你只要 keep 住有足球有人踢足球，有 J 啲，跟住 keep 住有三千分啊，呢啲咁嘅明星出现，咁足球一定有市场嘅。Slam Dunk 就系佢咩？佢卖嘅情怀，青春又系青春，青春啊，挑战啊，呢啲系又系永历久不衰嘅。但系 仲有一样嘢嘅，你呢样同星矢同 Slam Dunk 有样好相似啊。Slam Dunk 而家其实系补咗之前以前冇画嗰个部分嚟噶嘛。 但系 咁星矢都有嘅，当初系有嘅，但系而家唔系啦。当初画冥王篇嗰阵时候都唔错嘅，反应都系。 咁因为你补完翻当初嘅缺点啊嘛。 但系问题就系、是、 已经唔系咁回事啦。 就系星矢系越画越差，烂到系咩？都唔直情系 N， 冇讲 N D 啦。即系你之前 Omega 咧，系你拆一次衰一次，你仲系唔知死嘅，连动画都已经烧现到，大家觉得就咩唔好出啦。 星矢嘅重启唯一见得人啊，都系冥王神话，但系唔系阿车田画嗰、那个，系首代牧师即系画嗰个冥王神话。 L C 嗰个真系好睇啊！呢个我哋都讲咗好多年噶啦，就系、是、当年讲到而家。 系亦都系好多原作者粉啦，妈妈声啊嘛。但问题就系、是，咁你 N D 系唔拿掂咧？ 喂，好认真嘅，因为ND 反而唔似星矢，呢个首代木版嘅冥王神话反而系点讲啊 ？fans 系永远系更中原作嘅，原作者其实觉得就咩？我突破原作，突破过去，但系 fans 就系、是、你唔好突破过去啦，我就俾翻你我想要睇嘅嘢啫嘛，就咁样啫嘛。 吓、啊，再补完仔细啲首代木嘅版本啦。但系我嘅睇法咧就唔系话佢唔可以拍嘅，其实因为咧佢之前喺一几年我唔记得咗啦，即系好几年前噶啦，星矢系出过一套类唔可以叫类咗一套倾向真人嘅全 CG 电影嘅，我唔知道你仲记唔记得？ 系啦， 嗰套嘢系 CG 嚟嘅 ，Netflix 嗰套 唔系 Netflix 啊， 唔系嗰套啊 ，C 系上电影版嚟噶，系讲翻黄道十二宫嘅又系。 哦，我有印象，我知道你讲边套有印象。 全 CG 版，但系个 CG 系好似真人嗰种，即系佢尽量模仿真人。嗰阵时个画面，嗰阵时已经算系最靓嘅画面嚟噶啦。嗰阵时嘅 CG 嘅画面系即系老实讲，如果嗰个系真人拍，其实都冇乜分别嘅。 唔系，因为其实一个问题咧，呢样嘢我自己留意到就系、是。日本少年动画、少年漫画要改动画咧，其实好佢难度超高，因为好多所以应咁讲啦，就系、是、少年读漫画咧，本身用咗好多所谓漫画语言咧，系只能用漫画先表现到嘅，即系摆落去真人或者摆落去真人咧就濑晒嘢嘅。 你讲就系嗰种出个大绝，一通常摊开只手咁样噶啦，一招嗌招大绝跨版大画面，然后就剩一个定格嘅画面。 系啦，呢个星矢语，即系好多所谓漫画语言啊。其实呢样嘢咧，就即系手冢治虫年代，你讲翻古老历史就系、是、手冢治虫当时佢画嘅漫画，点解佢咁大影响力？即就系佢好多创造咗漫画语言，呢种漫画语言一摆喺动画度，你就会越发现都完全唔知点算好嘅。 嗱，你讲手冢治虫咧，就俾我用我扯开少少啦。但系其实当年手冢治虫咧，调翻转啦，系将电影嘅分镜配入咗去漫画入边，造成融合咗一种新嘅表现方式。因为在佢喺手冢之前嘅漫画或者连载画或者系嗰啲讽刺画都好啦，即系嗰啲前漫画嘅前身、现代漫画前身，其实系个分镜啊嗰类又好捻死板嘅。咁啊，系佢将西方电影，主要系西方，点解咧？因为嗰阵时日本漫画点解咁死板咧？佢就系攞能剧嗰类旧式嘅日本戏剧嘅语言放咗落去嘅。咁啊，呢个手冢治虫嘅突破就系其中一样就系咁样。不过呢个就后屘就后发展咗好多嘢出嚟啦。咁啊，另计啦。 系啦，佢即系佢系演化出另一种新读漫画语言啊嘛。即系呢个就啊，又冇呢个历史又冇好冇难讲啦。呢嘢我唔讲啦，系学术嘅嘢就。 点解要攞嗰个例子旧嗰套电影版嚟做例子咧？就系嗰套嘢仲用真人版拍咧，都系完全冇问题嘅。因为佢其实嗰个 CG 终极就系模仿真人嘅 CG 嚟嘅啫嘛。 嗰年代系啊嘛。 咁其实点解嗰边冇事啊？因为人哋系正正经经咁拍啊嘛。虽然后屘有啲降火车咁啊，呢个系时间问题啫。佢一套电影有几长啫？你要画十二公，但系嗰阵时已经讲过啦。我哋嗰阵时专题有提过噶，好耐好耐好耐之前，应该系 Format Channel 啊，唔系我睇 Channel。嗰阵时有提电影嗰时候提到呢度啊，就系讲紧喂大佬你十二公分。你一百分钟，咁你点样？你平均每人十分钟都唔到，咁你点拍啫？咁我仲要帮海鲜组翻身，即系呢个双鱼同呢个巨蟹大翻咗就大翻身。总之佢系时间系唔系好够嘅，但系时间唔够得嚟，都系正正常常嘅。咁其实你真系要认正经咁拍咧，其实从来都唔系问题。问题就系咧，鬼佬拍真人版咧。呢、这个先系问题，我哋成日讲咗好多次，真人版会出事，从来都系讲紧荷里活或者系鬼佬拍嘅，因为啲鬼佬系绝对唔捻中意去同你忠于原著或者按放翻原著啦，唔好话完全忠于啦，你按翻原著咁拍咧，其实都冇乜大问题嘅，最多系老土嘅啫，咁但系老土有老土嘅市场噶嘛。 唔系，应该呢个阵间呢个有机会再讲啦，呢、这个就。 即系啲人话啊，佢其实美国都未上啊，你点知佢美国收唔收得咧？即系佢言下之意就系话，哦呢套嘢系按照美国人口味去上嘅，所以你东方唔接受。我谂咧呢套绝对系另一套全面进化嚟嘅咯。 放心啦，一样会唔收得嘅， 绝对大爆死，唔使问。呢套嘢唔掂啊，首先系你套嘢掂唔掂， 唔系讲紧乜嘢，系你套嘢本身唔掂，而唔系话你系唔系文化咧？ 唔系文化问题，荷里唔系要掂嘅话，系任何地方都掂嘅。你唔掂，一间即系间诶，嗱佢工作机用咗咁样，其实呢、這个佢好人鬼晒咁做，心谂就系、是。是预咗㗎啦，唔系工学机动算好㗎啦，已经系。 工学机动队呢就比较接近嗰啲真系鬼佬口味啦。 你咪算好，其实鬼佬嗰班官虽然唔算特别好，但起码觉得 OK 收货嘅，我收货至少就系、是、唔、即系冇要求嘅话。 即系你唔好当佢系工学嘅话，虽然都几难听嘅，但系你真系你唔好当佢一个独立作品。 唔系纯粹当一套科幻片 OK 嘅，其实得嘅。 系啊，咪就当佢就一套普通科幻片，一套鬼佬嘅科幻片。 唔系，我应该讲就系、是。如果一套片你如果唔当系某个 title 睇系 OK 嘅话咧，算好噶啦。有啲系咩？你唔当系某个 title 睇都系唔掂嘅，即系全新进化啊嗰啲咁嘅嘢。 系就系讲紧呢样嘢就系、是、工学点解会系我哋觉得唔掂，但系鬼佬觉得 OK 咧？就系讲紧诶，佢其实唔似我哋认识嘅鬼嘅工学，但系系似鬼佬心目中理想嘅工学嘅。即系佢心目中嗰种科幻啦，咁佢套咗落去，咁其实大家都知，工学向来都系鬼佬嗰边红过东方嗰边噶啦，咁所以呢一种咧就真系文化差异啦。但系星矢呢一种咧系改到鬼五廿六，系改到鬼五廿六，系全面进化嗰只嗰一级数嚟嘅。咁佢要爆死，真系老老实实啦。佢有五千万都纯粹因为佢系星矢啫。如果你同唔捻识嘅嘢咧，你系冇嘢，因为鬼佬文化唔代表日本唔收得噶。你睇 Avengers 啊，嗰啲 Marvel 啊，嗰类嘢喺日本都系收得噶，虽然冇可能冇其他地方咁收得啦，但系都系收得嗰种嚟噶嘛。即系你套嘢系掂嘅就一定系掂噶啦，全世界都掂噶啦，唔会差好多噶嘛。咁呢套嘢系真系坚系唔掂，就系、是、因为佢将个原作嗰度真系坚鬼五廿六。即系咧，你其实调翻转啦，佢好似也许有点而想将由零开始将佢重新改过，因为大家认知中嘅星矢咧，其实系唔见咗银河战争嗰部分嘅。我唔知仲有几多人记得银河战争呢旧嘢啦吓。即系黄道十二宫边之前嘅部分叫银河战争，所以佢吹到好卵大，其实系一个擂台战嚟嘅。虽然大部分时间都唔喺擂台入边发生啦吓，嗰一部分佢想改呢部分，因为佢个 title 叫 The Beginning 啊嘛，即系理论上即系最开始啦，由头嚟过啦，佢本应该想咁样上讲啦。但系仲记唔记得？因为当初就系呢个射手座正义嘅争夺战嚟嘅，系一个。所以其实佢理论上佢就话佢系咪真系觉得好夸张啦？其实唔系嘅。其实佢系有个都有个咗啦，佢将五小强净系出咗星矢同埋一辉，咁其实一个系呢个系事实嚟嘅，一开始佢系五小强系竞争对手嚟嘅，尤其是星矢同一辉，星矢系代表住呢个争夺方，即系正常方嘅，一辉系乱入个大会，乱入银行战争大会去搞搞震嗰个人嚟嘅，佢仲标嗰啲咩黑暗圣斗士嗰啲嘢，我唔记得咗，仲记唔记得啦？如果你仲记得的话，将当年银行战争嗰嚿嘢攞翻出嚟睇下，保证你闷捻死。就是因为大家认知中的星矢其实是黄道十二宫篇打后，尤其主要是黄道十二宫篇，所以之前讲过类真人师之那套就很聪明地将星矢的故事用黄道十二宫篇直接又拍那边，即是他加少少前头给他，然后就直接去十二宫篇了，就 ignore 了前面银河战争那头那个黑历史来的，大佬你不要再拍他出来了。即是你就算原作都不是很掂的，如果不是为什么黄道十二宫篇之后星矢先红啫，就是因为前面不掂嘛。咁你仲你咁粗想想整出嚟，咁你就一系好似 Jojo 咁。嗱，先讲下 Jojo 第一部都好睇噶，虽然但系 Jojo 第一部的确系冇后边二三部咁好睇，呢个系事实嚟嘅，对尤其是对大众嚟讲啦。咁但系人哋动画版系由零开始拍，但系可以拍到 Jojo 第一部都好好睇啊嘛。你有咁嘅实力，咁啊唔介意你由头开始。咁你又冇咁嘅实力，又要大改，又要魔改，又要改到鬼五廿六。咁好难怪人哋插技嘅喎，好老老实实。即系嗱，先讲我冇睇，亦都冇机会睇，亦都唔会睇。我就系见到佢某部分，我就系睇完嗰啲剧情，你做乜鸠？个剧情真系好难鸠啊，先生大佬。即系哇唔得我啦， 食咪应咁，正至系当年我僆仔睇时都觉得佢鸠噶啦，系睇嗰下我已经觉得好离谱嘅。咁谂下，你点而家你仲改编呢啲咁嘅嘢啫？你点呃到人啊？ 唔系，就佢个改编方向真系好捻似全面进化咯。好认真噶，真系系即系我真系好难理解噶，咁所以佢炒粉绝对系理所当然中嘅理所当然嚟嘅。 嗱，至于另一套咧，其实炒粉机率超过九成咧，就系 One Piece Netflix 版、Netflix 改编真人拍日本动画，仲系 Netflix， 即系唔炒粉先奇啊！ 咁啊，因为佢一路都冇消息，咁啊，美团就出嚟讲一句嘢，咁佢大概有几样嘢讲咗啦，两个重点，第一就系预计今年内2023年内会有得睇。咁啊，大前提就係、是、如果佢真係可以做得到佢滿意的話，因為咧佢講咧就已經好遠位啊，但係都係始終核心嘅就係佢話因為成長環境啦、文化差異啦、個政策支持啦、政策啊、技術啊、方向之類咧，我哋冇辦法達成共識。 简单讲就是东西文化差异，这个是坚的，因为鬼佬世界心目中的海贼王同呢个鬼佬心目中嘅可能，譬如啦，我唔知佢具体系点啊，即系可能鬼佬佢想拍到呢个 One Piece 版嘅加勒比海盗出嚟， 有几期啊？ 真系唔出奇嘅，你讲 One Piece 讲海盗讲海贼噶嘛？咁但系如果系咁样嘅，就完全唔系 One Piece 嚟噶啦嘛？咁佢哋而家喺度就喺度呢两种意见喺度冲突中，佢大概即系翻译翻做人话啦，因为佢讲得都几客套下嘅。咁翻译翻做人话就系大概咁嘅意思，就系日本尤其是原作者心目中嘅 One Piece 同制作团队 Netflix 嗰边个团队嗰个心目中 One Piece 系南辕北辙嘅。佢哋而家要猜埋一嚿。咁当然猜得好嘅就系东西合璧啦。 但我觉得猜唔好。 猜得唔好嘅话咧， 猜唔好机会系好高。仲几靠 Cowboy Bebop 啊？ 佢嘅话咧就系假设可以解决到呢个问题嘅话咧，今年内其实都可以睇得到嘅。 我觉得就系不如冇上啦。反正 Netflix 又唔系，大家就已经俾 Netflix 以为好简单就系、是。系 Netflix 系有好几套好经典、好几个好有好红、好红、好红嘅电视剧，但系大家忘记咗 Netflix 拍垃圾出身嘅咩？屌佢几多垃圾啊！大家唔记得咗啊？即系好简单，一睇完几套劲片之后咧，大家忘记咗佢拍过几多垃圾啊！ 我睇法好简单啊，其实如果你真系要拍部加勒比海盗嘅，咁你就拍部加勒比海盗啦，大佬。但系我先讲啊，呢个都仲系假设嚟噶，我真系唔知团体想拍成点啊。但系你既然系揾 One Piece 呢个名，咁你梗系拍部 One Piece 出嚟先啱噶嘛。即系你冇理由，即系你话拍部 One Piece 出嚟，又要改成你自己中意个样噶嘛？如果唔系，你不如自己开自己部啦，唔使拍 One Piece 系咪先？你 Netflix 咁多原创剧，使乜硬要攞人哋个名啫？你攞啲人哋个名，其实就梗系拍人哋嘅片啦，系咪先？即系但系鬼佬系真系好捻中意咁样改人哋啲嘢，所以点解我哋啱啱讲好明嗰阵时就话哦，放心，日剧嚟嘅，衰极有个谱嘅。就系咁嘅，咁嘅意思，因为好简单，日剧都可以讲到好天花龙凤噶。你睇下伊隆嘅日剧版，除咗第一部仲有翻几分咁上下次之外，后面已经完全系两回事嚟噶。但系都系仲系好睇嘅范围嚟噶嘛。虽然唔似原作啦已经，但系你如果系咁样，你鬼佬，但系鬼佬改嘅就系改到真系会到天花龙凤嘅。咁而家好明显就系拥有绝对否决权嘅美田就坚持翻。喂，大佬你明白？美田就系 One Piece，One Piece 系美田。One Piece 炒咗咧，就真系美田炒咗噶啦，所以佢美田系绝对唔会硬过你嘅。 咁 即系佢，我点可以将我一身心血，真系难听讲句，佢而家顶个仓嘅话，就完全佢一身心血。你点可以将你一身心血俾你咁样炒过份噶？咁、佢既然佢死佬嘅话，你 Netflix 几捻大都冇用噶啦，因为佢理论上佢有最终否决权噶。 咁就祝佢好运啦，我觉得多数得死 啊。所以我觉得今年内应该睇唔错噶啦，真系是但一边屈服嘅啫。咁啊，即系我唔知佢点啦吓。咁仲有屋漏兼逢连日，仲多咗一样嘅，即系你啱啱嗰啲系拍摄中啦，公布咗啦，啱啱之后呢个拍紧啦，咁啊仲有啲准备拍嗰啲都系炒稳，不过今次就系、是、其实同 A C 借翻系相对比较少嘅，但系既然啱啱嗰啲例子啦， 简单讲就系美国编剧工会罢工，而家就濑样嘢啦，就搞到咧而家成个而家咧 Marvel 同迪士尼咧头都痛，因为大公司咧就啲编剧话明啊，嗱冇博大幕啊！你博大幕踢你出去啊！咁咧就而家搞咧就唔知点算，因为一罢工咧就好啦，就好大镬嘅啲成。 嗱 ，Marvel 迪士尼相对嚟讲咧，佢嘅冲击就冇咁快产生，唔系冇，系冇咁快产生，因为佢毕竟拍套电影都要一年半载，最少都一年半载啦吓。英国嘅印象中都系要年几两年嘅。咁你戏剧你编剧嗰部分迟一两个礼拜或者甚至一两个月开工咧，后边系会赶咗嘅，但系相对还 OK 嘅。最难大镬嗰啲咧就系每个礼拜要更新嗰啲嘢，尤其是嗰啲夜兽啊嗰啲嗰类型嘅节目啊，因为你要跟时事噶嘛，所以其实你又冇咩可以做存货噶，你要跟得时事嘅就冇得存货啊吧。咁你一停手咧。咁、个节目就停摆㗎啦。咁嗰边就好捻头痛㗎，但係呢啲同 ACG 唔关、就唔关事啦。咁就讲返件事本身点解先啦。咁首先其实就係讲緊其实就係旧约追唔上新时代。其实都唔系近年嘅事嚟㗎啦。因为佢之前以前呢就係、是、因为编剧都系一个算系作者之一嚟㗎嘛。其实佢系会虽然佢嗰啲唔可以叫分成。可唔可以叫分成啊是但啦。总之就系、是、佢哋重播啊或者出碟嘅话呢编剧都会有钱攞嘅。因为理论上佢哋系作者之一嚟㗎嘛。是啊是好大的，因为美国的编剧工会其实是很撚恶的。当然他很撚恶的其中一样原因就是刚刚记得讲的，就是如果你是在美国做编剧而你不入这个工会的话，他们会排挤你的。在这方面是谈到这个是谈回来的，他们的工会和那些人谈回来的，就是因为他们都是算作者，所以只要套东西有出到他们就可以拿个东西可以拿到钱了。但是然而这些当年签落的约 当年讲落嘅条件呢，就淨係识讲电视节目同埋影碟。佢已经系讲緊因为讲系影碟，所以呢都包括埋后面呢 DVD 啊 Blu-ray 啊。因为佢哋制作嘅年代其实系录影带年代嚟㗎。咁但係佢讲影碟，佢包括咗后面其他嗰啲唔同形式嘅光碟囉。咁问题就系呢，佢有样嘢系唔包嘅，串流影片、串流播放。因为太耐之后，我当年都未有呢个概念㗎嘛。咩串流概念都系呢几年先出现嘅嘢嚟㗎嘛。喺串流播放影片呢，编剧冇得分成嘅。咁就变成佢就话喂唔公道喎、哦。之前讲緊无论电视节目或者 DVD 都我哋都有分成㗎喎、哦。咁纯粹你串流只系当年唔知道有呢个概念，所以冇加落去。咁理论上如果系真系法律嘅话呢，就应该系会修改法律，然后将佢写埋落去。将串流啊或甚至往后出现嘅嘢去写埋落去嘅。呢个系正常嘅做法。但呢佢哋写嘅系约嚟㗎嘛，唔系法律嚟㗎嘛。咁佢而家就喺度讲，佢喺度讲紧话，佢哋编剧罢工，之所以罢工就系因为佢要求将呢一部分都写埋落去，即系不单止系电视重播，唔单止系重新出个影碟，亦都包括佢放上串流，佢哋都要攞到一部分分成。咁啊，咁道理上咧，我觉得呢个系完全合理嘅，因为之前都系咁样做噶嘛，你呢个都系应该系对照，应该系比照翻 DVD 嗰类嘢嘅做法嘅。咁只不过系话佢哋跟唔上时代啫嘛。咁当然啦，如果系资方方面就你咁样咪俾多咗钱嘅，咁梗系唔爽㗎啦。咁但系我觉得道理就站喺工会呢方面嘅道理，系站喺工会嗰边㗎。咁佢咁样罢工算唔算合理呢？咁就咁睇大家睇你所理解啦。咁啊，因为我只系解释紧佢点解咁样罢工。再另一个议题就系佢哋就系话哦，因为呢个 AI 创作问题，咁咧就系话佢哋反对要被逼去改呢个 AI 写嘅剧本，或者系 AI 去改佢哋嘅剧本。当然佢哋亦都有一定嘅让步，就係话佢哋可以接受我哋写剧本，然后 AI 去执或者共同创作啦，然后后面写住因为编剧一定要写名㗎嘛，即係呢个系佢哋工会争取返嚟㗎啦，后面括弧住哦 AI 负责创作，或者 AI 负责创 AI 创作，或者系某个人去负责认识之类，佢系可以接受咁嘅形式嘅，但系唔可以接受你呢、这个喺我编剧唔答应嘅情况之下，即系你搵我做编剧，但你又要我搵我用 AI， 除非我愿意接受。如果唔系嘅话咧，就你唔可以夹硬逼我咁样做。佢哋强要求新增个咁嘅规例。咁啊呢个咧就我觉得睇你点丢嘅啫，即系睇边个压力大嘅啫。你工会个压力大嘅，你咪可以减粗咯，要求咁做咯。即系等于记得，大家都知道美国嘅电影啊。是非常之长的嘛，那个 Lola， 即是后面个字、后面出。 起码五分钟了。 工作人员个字幕是非常之长的嘛。为什么是这样做，就是那些电影从业人员工会，就不是编剧工会啊。虽然编剧工会都有分做。总之就是那些工会入面就是说，喂，我们都有分做的，为什么我们没有写名啊，是强制要求啊你啊。他去放下去那本啊。先觉得你要明白，在电影上面每一分钟都是钱来的。是讲紧你播放的时候每一分钟都是钱啦，佢攞几分钟时间去播呢啲冇人睇嘅嘢啦，嚟基本上冇人睇啦，吓，咪咪，大家心照啦吓。点解啊？就因为佢哋够压力啊嘛，同呢个一样啊，佢哋要求你AI 嘅写剧本唔可以强迫我哋咁样，唔可以强迫塞嗰个 AI 过嚟，大概咁嘅意思啦吓。咁呢个就睇佢有冇压力啦。咁我觉得写明啲系好事嚟嘅，即系你我唔想嘅。你一系冇揾我咯，你揾得我，我唔制，我唔要 AI 同我一齐写嘅，咁我就唔系噶啦，即系等于你阿富坚，点解之前成日拖稿啊？除咗佢摇腰嘅问题就系佢唔肯揾助手啊嘛，咁当然啦，人哋系富坚，所以先可以咁样做啦。咁而家佢就系话，我全世界都要系富坚，我话唔揾助手就唔揾助手，我出得慢就出得慢，我写成咁就写成咁，你唔可以揾 AI 嚟搞我个剧本。除非我肯，除非我愿意，佢嘅意思就系咁样啦。咁我觉得 O K 嘅，完全冇问题。咁但系咁当然啦，呢、这个资方嗰边会唔会接受咧，就另一回事啦。咁呢、这个迪士尼啊、Netflix 啊、华纳啊嗰啲，呢、这个影视制作协会，呢、这个就系、是对口单位啦。啱啱嗰啲系编剧工会啊嘛。咁对口单位影视制作协会暂时未得到共识，谈判所以谈判破裂，所以罢工。件事系大概咁样嘅。 都唔到我哋理啦，就祝佢哋好运啦。 你话呢个鬼佬世界嘅嘢，咁啊都老老实实，我系偏向系支持编剧工会嗰边嘅。不过就其实佢哋自己倾搞佢，其实我觉得冇乜所谓。 反正又唔我有冇权？又之前又唔用外袋嘅，我有冇资格讲？我冇资格讲呢咁嘅古仔。 我哋食花生嘅 啫，食花生啫嘛。 咁睇佢哋点炒粉啫嘛？而家就系 好啦，咁讲下啲游戏嘢啦。 游戏相关啦。咁啊，呢个 首先一单唔系好重要嘅，就科技话词传言，原来仲有新料就系、是、update pad 就增加咗蜘蛛恐惧症模式，就拣咗咩 cut 咗蜘蛛。 唔可以叫 cut 嘅，又可以部分啦，系改咗个表现。有啲人系好惊蜘蛛，即系佢系唔系净系乜跟咗落嘅，即系净系惊蜘蛛呢种昆虫，即系其他咩蜜蜂啊、蝴蝶啊嗰类佢唔惊嘅，即系甚至毛毛虫都唔惊嘅，但系就净系惊蜘蛛嘅。咁啊，当然好大部分原因就系佢哋八只脚，仲系尖尖尖尖咁样，又细又长嗰种嘅脚。咁所以佢佛教或者就加咗个蜘蛛恐惧症模式系乜嘢咧？就系将啲蜘蛛嗰只脚啊，全部帮佢着溜冰鞋。咁啊，然后冇嗰只冇咗啲中间细细长长嘅脚，咁啊变成个系好似个十分猛噶话，大家记得佛像嘅发型一啲都唔实放噶嘛，尤其是有角色嘅人啊，个头大头，跟住个身，然后只手脚系悬空咁浮喺度噶嘛，佢就系类似嗰种情况啦。个身即系佢得个只蜘蛛咧就得个头同个屎忽，个腹部啦叫做，咁跟住下边咧就系、是、空咗中空嘅悬浮喺空中嘅，然后应该系脚嘅脚尖嘅位置咧就有啲溜冰鞋俾你。就车咗支溜冰鞋落去，有啲似真系有啲似十方马嗰只仔仔嘅，佢就将佢变成咁嘅款，咁啊亦都冇咗啲毛茸茸啊嗰种咁嘅嘢啦吓，咁就令嗰啲正常会惊蜘蛛嘅人就相对冇咁惊，咁佢就整咗啲咁嘅模式喺度，即系所以我要藉住呢样嘢攞嚟咩提醒翻大家，其实咧《福格华兹》系一只好政治正确嘅游戏嚟嘅，佢入边啲表现咧其实系好呢方面都几用心嘅嚟嘅。对啲少数啊，即系点话惊蜘蛛嘅人，尤其有到蜘蛛恐惧症嘅人，其实好少数啊。但系佢都话佢都关怀呢种人，咁啊点都系一件好事嚟，因为呢个 on off 嚟嘅啫嘛，你可以开，你唔中你总之觉得喂蜘蛛梗系要毛虫虫，梗系要八只脚，梗系要细细长长噶啦，咁你咪识咯，你咪冇开呢个模式咯，原本就系咁样噶啦。不过佢俾多个模式俾你，就系开咗佢啫嘛。呢种我又唔介意，调翻转，即系如果你好似佢原本咁样话你角色唔会有白人呢个模式，咁我觉得太过分嘅。咁你最少应该俾我用翻白人啊嘛。不过呢个就呢正正确嘢就系大家都知咩事噶啦。咁佢而家用呢个 on off 模式俾我咧，我觉得已经系 OK 噶啦。即系好点都好过嗱，调翻转啦，呢个就调翻转个例子嚟嘅，即系 FF 十六 过唔到沙特个关，纯简单嗰就系、是。佢有啲LGBTQ 元素喎、 哦，因为系估计嘅，就系、是、因为沙特阿拉伯系一个伊斯兰国家啦，而伊斯兰国家几乎都系最保守嘅国家嚟嘅，大家都知道噶啦。咁啊呢啲所谓嘅政治正确嘅嘢，对佢梗系无缘啦。甚至佢嚟讲，甚至系俾有啲虽然出咗几次噶啦，有啲同性爱啦LGBT 嘅情节嘅话咧，好多时都过唔到佢哋嘅审嘅。即系譬如之前我哋讲巴斯哥林政权入边啊，佢都系沙特阿拉伯都系上唔到啊，因为有呢、这个同性恋嘅元素啊嘛。咁佢哋呢方面系非常常之咩噶，系真系调翻转同啱啱件事系啱啱相反啊，同啲所谓嘅 SJW 系啱啱相反，过犹不及噶。但啲 SJW 从来都唔会屌呢啲伊斯兰国家噶喎，系不过算啦，呢啲有历史，我哋已经串咗好多次噶啦。总之就系因为咁，所以咧就当局个审查当局就话，我哋已经话咗佢哋听系乜嘢嚟，乜嘢嘢唔过审噶啦。但系佢哋都非常之坚持，即系佢哋系指Square 嗰边啦，就非常坚持呢啲嘢唔改得。咁到底系有得乜嘢有 LGBT 元素而呢、这个佢哋唔改得咧？咁就唔知啦。咁啊，你即系好似之前 FF 嗰度四个基佬去旅行嗰只，即系嗰度系咪嗰个程度咧？唔知道。总之就系佢哋有部分系坚持佢哋绝对唔改得，而可能系含有啲佢哋接受呢、这个伊斯兰国家接受唔到嘅元素。 唔理佢啦， 你知啦。其实沙特系一个好保守嘅国家，大家都知啦。之前世界杯另一个佢即系你都知道呢、这个，佢哋系讲紧同性恋都唔可以出现噶嘛。咁啊，唔知啦，你大家知道 FF 其实都越来越苦啊，近年嗰啲都睇都 唔紧要，反正会再苦，真系小心一个啫。 反正我都唔玩，不过即系提一提啦，即系毕竟算系一个大游戏啦。咁啊， 嗱好啦，咁讲下，既然讲开 FF 十六啦，就讲埋 Sony 啦。 讲 FF 啦，咁啊讲 PlayStation 啦 ，Sony 啦，咁佢就宣布咗话PS 五全球销量卖3850万部， 呢个唔系重点，重点系后边， 仲要系 PlayStation 全系主机超过5亿部，几好好啊！哦，知道啦，系啦，明白啦， 考叻叻啊，考叻叻啊， 好叻叻，好叻叻啦，我就知如果你 PlayStation 好似部Alpha 四相机唔好卖咪点咯？ 咁佢细数嚟讲咧，就系呢个PS 就1亿部，咁啊呢个 PS 二就1.5亿。1.6 啦，接近。这个 PS3 咧就8700， 呢个 PS4 啦，就 1.1 亿。啊，目前就加埋 PS5 3.8 亿，3.8 千万，系啦，咁啊，咁啊，所以加加埋埋咧就5亿。如果计埋呢个手提机嘅话咧，就差唔多6亿，5.98 亿，其实即系6亿啦吓。咁啊，当然啦，佢呢个 PS 我唔知佢后面嘅掌机会唔会再加埋佢个嗰个后边先至公布咗嚿啦吓。我就呢个后边就算啦，总之就系里程碑一个咯。 都系嗰句咯，好一叻咯，劲咯，你好你好掂咯，你个肺。 超五亿啫嘛，你问下老任啦。 老任老唔系老任，从来唔使买呢啲咁嘅嘢噶嘛。你嘢实实实实吹啫。好啦， 我哋讲啲八卦嘢啦。呢、這个 Steam Deck， 因为嗱 V 社好中意公布呢啲数字嘅，作为一个游戏开发者咧，系非常可非常中意嘅，就系咧佢哋将呢啲数值公开晒之后咧，我哋可以睇出嚟做嘢。咁佢又公布咗乜嘢咧 ？Steam Deck， 我哋呢个之前出咗一段时间啦，咁佢又公布 Steam Deck 上边到底啲玩家玩乜嘢多？咁啊，当然我哋唔会读晒出嚟嘅，大概讲少少啦吓。咁啊，首先当然系有述啲，我哋上个礼拜有提过嘅呢、這个吸血鬼行者。佢系最多人玩嘅一只游戏， 因为依水依系亦都系好适合喺掌机上面玩噶嘛， 杀时间啊，啲杀时间利器最适合就系瞓咗喺床上边，然后喺床上边打， 或者翻或者翻工同即系冲冲蛇王打两铺嗰样， 或者系你通勤无踪通做无踪，甚至你喺呢个洗公厕， 你公司台仔打 洗公厕，正咁唔系话。唔系话公共厕所公厕，系公司时间去喺公厕喺个厕所入边，去入边踎翻十零分钟，出嚟先精神爽利。咁你中间咪唔系碌手机就系、是、打就系、是、打咩啊？虽然你洗公厕用 Steam Deck 有少少有少少串咗少少，不过唔紧要啦。咁啊，当然啦，咁除咗呢类，即系譬如或者系个星露谷物语啦，呢类杀时间用噶啦，呢、這个咁啊，仲有当然亦都有啲大家熟悉嘅大作啦，即系Elden Ring 啊、福特华兹啊嗰类啦，即系或者系经典啲嘅呢个 GT 5啊嗰啲Red Dead Redemption 啊嗰类，都系呢啲咁嘅嘢。其实其实同比喺 Steam 入边，就系多咗啲杀时间用嘅，会比较多咗，个比例会高咗。剩翻就係嗰啲一般嘅大作，即是其實個數值話俾你聽就係、是，因為如果你純粹想試一試嘅行下喐咧，你有啲咩測評網啊嗰啲咧，你都知道嘅。但係如果係長時間遊玩嘅話咧，就會好反映到底佢嘅嘢係適唔適合喺上面玩啦。咁你又見到一眾三機大作其實喺上面都有嘅，所謂嘅即係啱啱講復活或者啊，即係失不本源2077啊嗰啲都有嘅。咁當然亦都有啲獨立作啦，譬如 Hades 啊嗰啲嘢，咁啲再舊少少嘅咩巫師三啊、上古卷軸啊、科歐啊，唔係76啊，係4啊，都有嘅喺上面嘅，甚至呢個女神移民率都有嘅，就係、是、都係呢啲，即係大家會知道，即係所以好明顯就見到就係部機係行得喐，真係行得喐，長時間去行得喐，三 A 大作嘅呢個事實嚟嘅。咁當然啦，咁畫質啊嗰啲就冇要求太高啦，咁樣咯， 唔係啦。 而最特别嘅一种用途，嗱，首先我唔系最多话，但系一个最特别嘅其中一种用途系乜嘢咧？就系可能系控制军武。我唔知道大家有跟到几贴啦，因为乌克兰呢次俄乌战争啊，其实亦都系一个高新科技嘅高新分军事科技嘅展示场嚟嘅。有啲咩最新鲜科技咧，你就会喺嗰度见到啦。投入咗实战噶，唔系讲喺实验室嗰啲，投入咗实战嘅军事科技，你往往你都会喺乌克兰见到啊。因为乌克兰而家变咗一个大型军武实验场，嗰啲无论系欧洲又好，美军又好，佢用呢个援助名义俾佢，然后就你可以用啊，攞去用啊，用完之后有咩数据翻翻嚟俾翻我。大型实验场有乜嘢实验？系准确一个真正投入实战入边啦， 唔系所以都系将打仗，点解打仗科技仲唔会咁快？就系咁样啫嘛，将所有最新科技掟咗上去先，试完之后即刻做 feedback。 而咁啊，既然系最新科技，当然就唔系攞住支钢军枪咁去冲锋嗰啲啦。你俄罗斯嗰边就系咁样啦，但系乌克兰嗰边有高科技啊嘛，咁啊有啲控制遥控啊，或者系短距离控制嗰啲嘢，即系咧你因为咧你。发射火器嗰个位置咧，系绝对系一个非常危险嘅嘢嚟嘅。如果你真真正正见过现场点样打咧，嗰啲cyber 射完一枪之后咧，你要走噶，要即刻走噶，因为你一射完咧，大家就可以透过弹道射啊嗰类嘢咧，马上估到你大概喺边度射出嚟嘅。如果你仲唔走嘅话，你嗰个地方就会受炮轰噶啦。所以正常嚟讲要咁样做啊。咁但系有另一个安全少少嘅方法系乜嘢咧？我一个近中近距离啦，唔好太远，因为太远嘅话咧，远距离遥控你系睇得唔清楚啊，各类操控性嘅问题啦吓，亦都系你要用高功率嘅发射嘅操控方式，咁亦都有可能追踪到嘅。但系如果系近距离一个好弱嘅通讯嘅话咧，系好难追踪嘅。 佢而家就係去做呢啲，用類似藍牙或者係類似嗰啲嘅近場通訊科技去控制一件遙控武器，譬如呢、這個我放支嗰啲叫做機關槍喺度，放一台啊，要用個台，要用個台字，唔用個機個支持，因為成個三個架放喺地下嗰啲，你當初睇嗰啲阿洛舒華嗰啲咧，一大支咁樣放喺度，喺個架度喺度亂咁掃射嗰種啊，嗰種嘅台。但系佢系而家新科技就系可以控遥控控制嘅，咁你控制嗰部机啊，你手上有部嘢，如果你见过现实中点样控制导弹，你就见过啦，真系或者你睇你玩 MGS 啊嗰类嘢都有嘅，你就系有部有嚿好似 notebook 咁嘅嘢，咁啊打开佢，然后你就可以喺嗰度控制你嘅嘢点样爆啊，点样射如何那样嘅，咁问题咧就系嗰嚿嘢啦。你控制嗰嚿嘢，先唔讲你部你支枪啊或者炮啊嗰类嘢，本身好贵啦。你控制嗰嚿嘢都好捻贵嘅，简单讲系讲紧十几万美金起跳。 但而家$399， 点解我哋只系$399咧？因为嗰部系 Steam Deck 嚟， 因为其实唔需要太高科技嘅。其实呢样嘢有啲你操咗依家枪，你做咧就咩？你只要将嗰、那个你只要将嗰、那个准星 remote 同埋就系扫射啫嘛。你又唔系做拉棒，总之就咩大致位置扫就得噶啦。 呢、这个我哋当年已经讲过啦，真真正正如果呢个机动战士，都我哋当系人形机动战士啦 ，MS 啦，真系出现喺现实中攞嚟投入实战嘅话咧，佢嘅控制应该系会好似我哋 VS 嘅控制嘅，因为咁样你先人先容易控制噶嘛。阿宝点解劲咧？系因为佢系唔需要呢剂嘢，佢哋系真系佢真系用一个原始嘅操作方法，但系正常人唔会咁样做。扯远咗少少，咁总之就系、是、结论就系、是、其实呢样嘢其实系好真系好似。你去打机嘅，其实好多时都会似你打机嘅。而点解会用 Steam Deck 咧？就两样嘢。第一 ，Steam Deck 系一个已经完成咗嘅商业量产品，所以佢每件嘅单价可以好平。第二，佢有专门嘅 Linux 嘅 OS 喺度入边，咁佢相对嚟讲一个稳定安全嘅系统。人哋已经吞 V 社已经吞过吞好晒，佢如果攞嚟混合一啲为 Linux 甚至系经过佢认证嘅游戏又好，游戏嘅即系 app 啦吓，一个 app 都好，咁佢系一个非常稳定嘅状态嘅。咁有乜嘢好过现成放啲咁嘅嘢落去啫？你要知道呢、這个美国核潜艇入边嗰个都 XP 嚟嘅咋？我谂大家应该知噶，美国核潜艇入边嗰个系 XP 嚟嘅，当然系个订制版嘅内含式 SP 啦。咁 Linux 就稳定性又再进一步咯。咁有咁现成嘅嘢又平，点解唔用咧？咁啊，所以呢个 Steam Deck 特殊用途之一就系攞嚟控制佢哋啲嘢，因为佢哋而家有时有啲点讲啊，战场嗰啲影片啊，即系佢公布出嚟，问各种原因啦吓，咁啊公布出嚟啊，咁佢就其实大家都见到个嗰部好明显系 Steam Deck 嚟嘅，因为好明显啊，因为佢嗰粒的咁卵上，下边有嚿 pad， 然后外边有四粒圆形制，点睇嗰个都系 Steam Deck 嚟嘅，咁啊，然后攞嚟控制嗰啲咩火箭炮啊，嗰啲机关枪嗰类嘢。咁样啦，咁啊呢个其实就系一个手提嘅电脑装置，因为我觉得件毕竟系一个 X86 嘅手提装置，你买一件手提装置可以襟用过佢，因为佢手提机咧，佢又冇似 notebook 咁样咁唔襟跌啦 ，notebook 其实好唔襟跌嘅，普通 notebook 啊，我讲，咁所以佢又轻啦，咁啊你都如果系低耗电嘅情况之下 ，Steam Deck 续航力有8个钟头嘅，当然低耗电啦，你唔会攞佢嚟打三美大作啩，虽然据说啦。美军喺待机时候咧，系会打手提机嘅。由当年 Game Boy 去到后尾 PSP， 去到最后面玩 Switch， 系啊，美军系好捻中意玩呢咁嘅嘢嘅。咁我哋都唔排除佢哋落咗班落咗更之后，会攞部 Steam 嚟打机，绝对唔出奇。 唔 出奇啊！不过都唔紧要啦吓，都系399啫嘛。相对军事科技呢啲嘢好捻平嘅嘢， 唔关埋咁多啦。 咁啊， 好啦，唔好呢样唔好讲啦。好啦， 咁啊。讲啲游戏嘢啦，咁啊 又系 Pokemon 啦，不过今次系卡牌游戏。 Pokemon 嘅 Trading Card Game 其实就出咗 online 就好耐嘅，先讲呢个咁啊，但系佢就宣布喺6月5号就会下架旧嗰个 online 版。嗱、个名好巧奇怪，叫做 Online Pokemon TCG 系 Trading Card Game 嘅意思啦 ，online。跟住我呢个 online 两次咯，我系唔好明噶啦，老实当年我已经唔系好明噶啦。因为MTGO 啊，咩 Magic the Gathering Online 一个 online 啫嘛，你 Pokemon 大只啲啊，做乜要两个 online？ 唔紧要啦，总之佢而家出咗只新嘅叫做 Pokemon Trading Card Game Live， 咁啊取代旧嗰、那个online 版，其实就系咁样出个新嘅，佢会喺6月8号出，咁啊5号下架旧嘅，8号出新嘅，其实就系一个交接嘅嘢嚟嘅，但系。佢未有各国与支援长城，亦都未有佢哋到底而家5月啦，已经系都未有佢哋点样过渡佢哋中间安排。如果佢真系将旧 server 嘅所有资料斩晒去，新 server 从零开始嘅话咧， 都几大镬下嘅，即系我系玩家定屌老母嘅。不过我唔系玩家啦，不过就系、是、即系你要明白，你入边抌咗咁多钱，入边储埋啲 game， 你同我讲一铺清袋重新嚟过，都几系嘢嘅。我唔知佢点样安排嘅嘢啦。咁啊，而新嗰只系咩形式，全部未有详细，咁我都唔知佢点搞啦。咁啊， 咁就祝佢好运啦。有句好啦，咁讲下一其实都算几大新闻嘅，亦但应该咁讲， 导入天堂嘅啦。 如果唔系，如果唔喺只 game 嘅话咧，就唔系大新闻，甚至可以好普好碎料、好普通料嚟啫。因为实有噶啦，依就系咁咧喺只《世达传说：王国之旅》发售之前十日就已经有人流出嚟，流出咗啦，即系啲 warm 流咗出街，就有人用无聊去打白打，而之前俾任天堂ban 咗攞唔到 demo 嘅 Kotaku 嗰个扑街网站咧，就已经用无聊去试紧啦，嗰班扑街。 嗱，理论上佢嘅讲法就系、是、根据佢嘅讲法啦，就系、是、咁如果我系攞到你哋嘅 demo 嘅话，我就要签嗰个保密协议啦。咁我就当然系唔可以讲俾你听啦。但我冇攞保，我冇听过保密协议噶，咁我当然可以爆你大镬咯。佢嘅意思系咁啊。 而所跟住，当然咧，毫不意外地喺佢出下面啲人就屌鸠佢就系、是、唔怪咁，但系你咁你之前冇喺度屌鸠人哋，话唔话人小气啦，你老母。一方面，一开始之前又无聊去试人哋啲 game， 话你无聊去玩得好顺，跟住人哋唔俾 warm 你试咧，喺度话人小气，然后跟住即刻开人啲开人王国之旅，叫老翻 warm 嚟试，我你班你扑街算啦，抵捻死啦都。所以 同嗰啲大陆唔系同嗰啲大陆搞攞去卖嗰啲一样意思咯。 所以就系嗱一直就系冇人知啊，佢当佢俾人任之唔派 warm 俾佢系冇人同佢嘅，因为依档嘢系出名贱捻格嘅。咁好啦，另一战咁咧就搞嘢。 当然啦，呢啲战格啦，呢战种啊，当然包括呢、這个我哋北方邻国嘅嗰啲虽然唔系净嘅盗版商啦。 咁就喺其实咧，咁咪相对上算好嘅，因为其实今次咧好多主流各大中型嘅游戏网站、评论网站或者实况片咧，尽量都唔播，即系就算系 B 集都好少好少，即系我睇 B 集。都好似冇乜讲，即系冇乜提到，大家直情系好有默契地，但系唔讲呢单嘢，当唔存在。 即系佢哋向提只 game 都系限于系之前试玩或者系其他 demo 啊嗰类嘢会讲到嘅部分，咁啊去即系有咁嘅嘢，当然都有啲混乱玩家。 佢有提到，当然有啲片讲就话有呢件事，即系报当新闻报，但系冇就实放嘅。 即系好似我哋而家咪讲紧呢单事咯。 系咯，当新闻讲咯，有啲连新闻都唔讲啊，即系我算系大胆噶啦，讲即系有啲连新闻都唔讲，就当佢唔存在，唔帮佢宣传。 是因为我哋提咗，不过我哋相信我哋出街的时候咧，只 game 都出咗街噶啦，所以冇所谓啦。啊，咁佢喺中国入边，尤其是中国啦，因为佢流出好似主要喺中国啊，我唔知系咪中国流出噶，但系鬼佬世界好似系知道有啲咁回事，有部分人能够透过各种方法攞得到，但系似乎如果系泛滥到一般玩家啦，掂到啦，好似中国比较多。咁唔知系咪因为我哋个消息来源或者系乜嘢分关系啦吓，咁。大陆入边咧，嗰啲咩淘宝啊、斗鱼啊，上面已经好 Q 多呢啲呢啲去卖啲个 warm 啊，即系攞去卖 warm 嘅，亦都有啲唔自重嘅话嘅人买完之后咧，就走去炫耀啦吓，即系我都 cap 过，我见过头 cap 过图，仲要特登走去讲话，要用揿住个 shift 掣去跑，好攰。其实嗰个嘢咧，就唔系话佢跑系成啊，其实嗰个嘢系强调佢用紧模拟器玩，因为如果你系用部 Switch 玩嘅话咧。冇所谓嘅 shift 掣俾你揿住噶嘛，其实你跑就系推大啲噶啫嘛，咁但系因为 keyboard 系冇推大啲同推细啲都有嘢噶嘛，所以佢要加个 shift 去定义佢咩叫做推得多啲，系咁样冇啊。 所以咪话契捻弟咯啲。 嗰啲唔系契弟肯定有嘅，中国特别多咁样，呢都唔系新闻嚟嘅，不过提一提。 咁好啦，咁就系重呢个都未算系重点，重点就系、是。有啲正版撚就喺度嘈，就喺度舉報有，咁反版撚就話去舉報咯，舉報我就話舉報你玩正版。 嗱，即係咩就攬炒啦，就攬炒狀態呢個大陸嘅最混亂嘅冇嘢。我唔知今次有冇 AI， 有冇呢個 AI 到徒仔粉咧？我唔知啊，反正凡舉報都有佢哋粉。OK， 抽水抽完。簡單講就係、是、佢哋而家出現嘅情況咧，就係啲買玩正版派嗰啲啊，梗係屌嗰啲人用老翻啦，我哋都屌噶。咁但係咧。呢、这个北方邻国最神奇嘅地方就系嗰啲玩老化嗰啲可以理直气壮到咧，真系屌翻屌鸠翻啲玩正版噶。地喺地球入边，即系我哋生活咗嘅世界入边，系讲紧玩老翻，咪自己低调咁样，即、就、系、是、 你玩咯，因 为咪知自己做紧唔好嘅事嚟啊嘛。 呢样嘢就系嗰句大家即系叫做，你玩咪玩咯，又冇即系我费事出啫，即系嗱你玩正版，我翻版，我不玩整水，反正你又唔买，你又唔会买正版，我又唔会买翻版，咪由大家算数咯。但系有啲有。 我都唔知点讲啫。 唔单止高调，高调都算啦。 再咧， 我哋呢个世界都有啲人玩老番玩到好高调啊，但系你玩老番玩到理直气壮，都已经少见噶啦。你玩老番玩到理直气壮，仲要走去举报正版啦，真系地球以外北方邻国先做得到嘅啫。 但系日本，但系美中国诶、中国啦，直情啊，中国中国诶呢、内陆古灵精怪啲叫做怪奇事件簿系特别多嘅，因为中国本身其实有啲游戏系佢唔系正版，唔系即系佢冇中国冇授权卖噶嘛，中国都叫走水走水货去噶嘛。你就水火唔拉你咯。 而喺中国入边，理论上系冇水火呢件嘢，嗰啲嘢全部都系非法销售、 非法进口嘅。 吓，因为喺中国入边，所有文艺、文娱嘅嘢都系需要攞版号。我哋之前讲过好多次噶啦，所以冇版号嘅嘢唔系翻版咁简单，系直情系犯法嘅，直情系非法出版，喺中国系好捻大罪嘅。轻嘅都要可以十年判你十年八载噶。咁 之前 咁佢虽然之前我哋都提过几次啦吓，呢、這个佢系可以好捻大镬噶，咁所以咧理论上呢啲引进正版嘅水货商通常嚟香港攞嚟啦，所以系同我哋抢货噶。嗰啲水货商咧就其实理论上同你都系非法嘅，因为佢哋系非法出售喺中国冇版号允许嘅嘢，而就算中国入边有版号，即系譬如佢有个代理版都好啦，佢你攞香港版攞上去卖咧都系非法出版，因为佢两个唔系同一件嘢嚟嘅。咁你都唔系获得版号嘅人嚟噶嘛？好，咁而就当然亦都有部分作品系点都唔会有版号攞到嘅，即系啲咩血腥啊、暴力啊、色情啊嗰啲 kick 嘢。当然啦，萨尔达咧就应该就全部都唔关事嘅，但系另一只咧就呢、這个即系包黑食嘅话咧就另一回事啦。之前前少少系发生过嘅，但系我哋冇提到啦。咁我哋有得睇，既然都提开，又顺便睇埋，就系咧有包黑食嘅叫水货商啦，我哋叫水货商啦，佢哋就叫做非法进口商人啦。咁就卖嗰阵时咧，就俾人链就链住话嗱，佢攞咗只 game 之后就话喂，先生，你嗰呢只嘢系呢个中国系不允许出版噶。咁言下先系乜嘢咧？佢买完件嘢，寄退咗钱，又攞咗人哋件货，仲要举报佢，话佢系卖非法物品， 都算贱种咯呢啲。 哇，呢啲真系贱种贱到爆。而呢件事本来我以为好小事嘅啫。但系咧，据说啊，真系据说，真系引发咗一个寒蝉效应，就系、是、中国入边所有卖呢类正版嘅，全部唔敢再卖啦，因为系冇错，杀头生意有人做，但系前提系有利润啊嘛。 已经冇利润。 大佬，我买只水货 game 都系赚你10-20%，最多都咁多嘅啫。我见其实都唔系好多嘅啫，即系港币定价，佢卖人民币，即系20%啦。 赚咁少，大佬赚咁少，最俾你拉黐引线 嘅。喂，但系如果你嗰嚿嘢真系俾人拉，就十六八六噶咯。我即系佢嗰啲人就全部下晒价，哎，我唔搞啦，唔玩啦。即系你突然无啦啦就变成呢个煽境外煽动势力，咁我点鸠算啊？呢啲好捻大罪嘅。我就变成其实有少少似寿司郎嘅情况，就系、是、你就好爽啦，你嗰刻就好爽啦，你搞个成个业界真系成个平衡进口嘅游戏业界全部冧晒，其实最终嚟讲就系对中国整体嘅游戏业界一个巨大嘅损失嚟，所有人都冇办法再简单地可以获得到呢、这个非中国进口版嘅游戏啦，即系你要知道你要喺中国卖。好多时都要你要攞版号，第一慢好多，第二要腌要成，第三要好捻贵，乜嘢各样嘢加埋都系一个非常不利嘅条件嚟嘅。喺中国系成个 PS 世代，应该系成个超任及 PS 世代呢两个世代啊，系成个 skip 咗噶。佢哋由红白机一路玩红白机红白机到一定时间，突然间变咗 PS， 中间系有一段时间系一个完全嘅空白嚟嘅，令到中国嘅游戏开发。嘅玩家嘅唔可以叫玩家，开发者啊，即系我哋呢个世代嘅，佢同我同世代嘅中国开发者，佢系冇咗超任同 PS 呢个世代佢哋嘅记忆嘅。咁你玩家就冇乜所谓啦，玩少啲嘢啫。但系如果你作为一个制作者咧，其实系一个缺陷嚟啊，非常巨大缺陷嚟啊。因为你而家现在嘅世代，你开发游戏嘅，我你都好容易估得到系由细大机大到大嘅人嚟噶嘛。佢哋如果系缺失咗一两个世代嘅游戏，系一个非常严重嘅问题嚟噶。咁即是话。如果呢件嘢再发酵落去嘅话咧，其实佢会跳咗成个 PS 五或者叫做 Switch 世代，成个 Switch 世代会佢跳 Q 咗去噶啦，甚至后边啦，我唔知后边会如何啦。总之对中国嘅开发都系好难讲，夸张讲句就系成个中国业界都俾你搞弯，就系、是、因为一条友贪过几百蚊，系一件好大件事。原本我觉得系好小事嘅，原本呢个觉得好小事，就是这么回事，好多时候都出现咁嘅情况噶啦。我冇谂到会引起一个咁巨大嘅寒蝉效应啊，成个。 佢条友个条友以为自己好捻聪明 吓、啊，即系又食又叻啊嘛，谂到自己 系啊，跟住以后再自咁佢自己都冇 game 玩咯，有个字你就。啊就是、 你冇 game 玩系你嘅事、啊，你搞到全中国都冇 game 玩，即系虽然我唔系嗰部嗰一份子，我都屌鸠你老老实实。即系不过中国就系这么回事，就系呢个咁样嘅嘅。 哇！依个就唔多，你可以讲、啊，可以帮口话口批判又好，都唔关我的事啦。 好啦，我哋讲翻我哋地球相关噶啦。咁啊，当然唔止系中国，我啱啱强调过啦，唔止系中国玩家有攞到咁嘅。咁其实呢个互联网冇隔盖噶嘛，除咗某个地方有盖墙之外，咁啊亦都有其他人去开咗啊。咁亦都有啲唔生性嘅，你哋知喺 TikTok 上面好捻多噶呢啲咁嘅嘢。系咁啲，但系喺今次喺 Twitter 喺度边，因为你喺 TikTok 玩爆佢你嘅事，但你走嚟 Twitter 咧就你自己攞你自讨苦吃啦。咁有个玩家就好唔生性咁样，就去公开咗佢偷跑嘅细粒，咁啊仲要懒系醒咁样啦，咁然后咧就获得呢个都算大粒嘢嘅 前北美任天堂总裁 啊，即系阿 King Kong 啊， 系啦 King Kong， 咁咧就话佢就引用咗一套戏，引用咗Tekken 嗰个名句嚟嘅，我唔知道你想要咩嘢，但我用咗套好特殊技能，系我漫游之生涯获得技能，系我让你成呢种人发恶梦嘅技能。 啊，即系因为佢个故事入边就系讲佢个女系佢，佢俾佢捉鸠咗啊嘛。嗱，我唔知你边个，我唔知你想做乜嘢。总之，如果你唔放开，你唔放咗我个女嘅话，我就会要你死。咁啊，大概有咩意思啦？佢原本个句入边就包括咗呢啲嘢，不过佢又剔佢一啲唔相关嘅嘢，简略攞咗去。咁结果咧，嗰个 account 即刻成个 account 消失咗。根据我见咧，应该嗰个 account 系删 account。应该是删除 account。如果你改名的话呢，你是看得到，你是找得回去的。但是他写此账户不存在，这个顺便科普一下啦。如果 account 在中文上面写此账户不存在，代表着他是删 account， 删除 account。如果他写此账户已被停用，或者此账户已停用，那就是被人 ban account 的。这个次下呢就是你一些懒醒的死靓底，即是我不知道他实际年龄，但是就算他四五十岁都好，都是精神年龄上的死靓仔。啲死僆仔懒系嘢咁，结果惹我大粒佬嚟关心佢，咁咪连人带嘢连夜逃亡咯。 咪其实咧，今次咧，我觉得今次喺外国甚至即系其实全今次嘅即系头先唔好计头先嗰单戆居嘢啦。今次头先我一开头讲啦，就系其实大家因为世界太红啊，大家其实都好自律，就系、是、无谓搞串嘅 party， 即系搞大家冇惊玩。 有啲真系好渴望早啲玩嘅，可能会偷偷地攞嚟玩， 但系唔出声，一路唔出声， 但系唔出声，自己玩。 大家都忍，好似我而家。只 game 而家 download 咗嚟啦，一 pre download 嘛，即系买咗只 game 嗰啲 pre download 嘛，咁我咪乖到等星期五咯，星期四晚12:01我就即刻玩噶啦。 日本时间，所以系香港时间，系十一点啊。 唔系，佢计你嗰个国际时钟，呢个系 你可以将个时间校到日本时间噶嘛？ 就要揸，跳唔到唔揸个钟啦。为人示范、 哦，有啲人真系，有啲人已经除埋裤噶啦，除定裤等噶啦，梗系争我一个钟啦，唔紧要啦。总之就系好多人就算你真系忍唔住，你攞咗个 room 嚟玩，我知道有咁嘅人嘅，但系佢唔出声，即系佢俾人知，但系你就算知道好啦，佢唔会好高调话你听噶。呢个好正，呢、這个正常人系咁样做啦。 即系当然就系冇个人都玩个老翻啦，大家唔出声啫。即系讲就系做还做。稍微即系叫稍微接种下咧，即系你冇咁串，又好似可以有个用咁又攞人只 game， 跟住又举报埋啲咁扑街，就唔好做。依啲系嗰句俾人起底，然后掟起底，然后埋私房嘢嘅，依人系要攞嚟。 系啊，因为嗰啱啱你提咗呢、這个，我就啱啱讲漏咗，啱啱讲嗰条友仔咧系俾人改咗名噶，我唔记得个咩乜春哥嘅现货哥定乜春，我唔记得咗叫乜嘢啦。总之咧就系、是、你知大陆咧所有嘢都系实名制噶嘛，其实你有个 account 咧就好多嘢俾人起晒出嚟噶啦，就俾人中国叫开盒啊，即系我哋叫起底啦，起晒佢所有资料出嚟，去走去举走去举报啦，帮佢参军啦，乜乜七七啦，佢啲资料系喺网络上边，你稍微有用力少少嘅咧，你都会搵得到佢嘅相关资料嘅。但我就唔呢度唔讲啦，遗传口道，虽然呢条系扑街，但系呢度遗传口道。 捉佢即系嗰句捉佢好运啦。 系啊，咁佢就所有资料俾人公开晒，有人直情话见镬打镬，仲据说系有人系真系搵得到佢，因为佢名同地址嗰啲全部都话，会唔会真系出咗事咧？暂时仲未听到呀，话唔定系出咗事，我哋都唔知。咁啊，总之就系、 是、放心啦。我只能讲我哋唔想知道，祝佢好运。 我如果佢真系俾人捅一刀嘅话，我绝对会攞出嚟报新闻噶，系啦，唔紧要。 或者可能永远消失咧，事实上有喺记住，中国好大嘅，等于美国咁样，美国要一个永远消失系好容易。不过要唔公嗱，我唔重要啊，唔系我纯粹，我唔系话鼓励呢样嘢，纯粹讲啊 ，cover up 嘅咋，纯粹讲下有啲可能性嘅啫。 虽然已经讲成个钟啊，但我哋仲有一半未讲完啊，我哋下一节翻嚟继续。